亮堂堂，农友来无踪。炉火烧得旺，铁锤响叮当。坐标亮堂堂，农友来无踪。军威破地板，队伍多雄壮。堂堂农友来无踪，八岁就是爹要靠手中将。坐标亮堂堂农友来无踪，站住共产党翻身求解放。